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 好，翻嚟咁啊！我哋讲讲啊，一位啊喺十九大表现非常之出色嘅 教授啊，嗰个又系叫 黎 安教授， 安教授， 教授 党代表嚟噶嘛？ 台湾嘅台湾地区嘅代表， 系啦。 不过其实十九大嘅 一早就1997年以来，佢已经同佢老公落咗户上海噶啦。其实 系咁，即系嗱，我睇相先啦，睇睇个图啊，睇下个身份如何。 嗱，个样就唔太差啦，咁嘅年纪，咁你家咁啊？ 1968年 出生嘅， 而家即系45、49啊？ 咁啊，冇，差唔多50啦， 日啦，50啦， 50，49啦， 49啦，吓， 49就似乎老啲个样又 OK 啦，吓 OK 啦。 近得大陸啲大媽多， 49如果喺香港嚟講都係啊風雲猶存喎，啲女子 啊冇啊，即係上海空氣污染啊，唔係講下先嗱，即係呢個其實就喺台灣嚟講都係比較一個出身比較算係中等家庭嘅嗰個背景嚟嘅，咁啊都喺即係戒嚴時期受教育嘅，好老實講喺出國之前啊，咁喺九冇記錯應該。90年先至喺政大西語系，因為佢受 CCTV 訪問嗰時候都係咁樣講啊，九嘅先喺台灣政大嗰度西語系畢業，跟住先至出去愛丁堡啊，再喺格拉斯哥。 有應該有，佢個年紀應該有啲共同朋友喎，同佢。 應該係有嘅，等你陣間先講啊。嗱，點解今次佢咁受矚目？嗱，我哋其實就遲咗講嘅呢個。其實上嗰開十九大嗰時咧，應該係比較 hit 嘅呢個，因為佢係真係，因為以前台灣即係中共台灣代表咧，通常咧係上個世紀或者個50年代之前嗰啲由台灣走過去嘅第二代做嘅啫。但係呢一個咧，就真真正正喺近代台灣出世嘅。唯一一個真係 CCTV 都咁樣報，係唯一一個嘅黨代表咁樣。咁佢嗱點解今次會走出嚟搏咪咧？嗱，原來你又要講翻今次十九大，原來有啲新油嘅。咁個新油係咩咧？今次黨代表大會有一條通道叫黨代表通道，就以前冇噶，先講明，即係類似哋香港啲議員咧出嚟立法會個咪兜度搏咪。咁今次佢哋咧都係一樣，就俾佢哋搏嘅。當然你可能問。喂，咁嗰啲黨代表有冇篩選過啊？有咩？唔多唔少，我覺得都有嘅， 但一定有啦。 因為佢無論軍方又好，太空人即係航天科技都係有人出嚟嘅。咁當然喺我哋嚟講，最呢個就比較觸目啲嘅，因為台灣土生土長第一個。嗱，先講明啊，盧麗安冇人揸住支槍。佢叫入党嘅，佢系自愿入嘅，先做无党籍嘅政协先嘅，跟住佢自己话佢有兴趣做共产党员，咁时任嗰、那个即系上海嗰、那个啊，唔知边一区嗰个党委沙海林就话推荐你，你系咪做先？嗱，你考虑下咁。卢亮话：我真系入。就咁樣就俾佢就做咗啦，一路就俾佢做咗今年十九大嗰個代表，咁啱又俾佢即係有呢個脱通道俾佢搏咪，咁又搏咪啦，咁咁啱咧，中天個記者係咪？喂，你做咗黨代表，咁你係咪即係唔愛台灣啊？咁佢一句咁啊好出名啦，愛台灣。都可以愛中國大陸，唔係佢唔係講講愛中國大陸，佢係愛祖國大陸。嗱，愛祖國大陸呢四個字咧，咁係兩邊都講得通嘅。咁中華民國，你喺兩蔣年代，我哋都要胸懷中國大陸噶啦。咁你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嚟講，咁祖國大陸咪呢度咯。咁即係兩邊都講得通嘅呢啲術語，即係又話要摒棄啲過時嘅意識形態啊。佢即係講啊，佢跟住講嗰啲年份咧，嗱，即係呢個讀歷史咧。即係有啲嘢嘅，真係呢家唔係1927，又唔係1937，又唔係1947，呢家係2017。咁啊，所以你一定要嚇、用呢個新時代新氣象去睇嘅。咁1927發生咩事啊，張生？ 村黨。 係啦，嗱就係阿鬱敏呢個係咪村黨？三七唔使問，就係 抗戰。 抗戰啦，四七係咩？嗱，呢個一定係咩啦？十二月廿五號成日我哋講嘅行憲啊，就係嗰年通過嗰個憲法。即係其實嗱，老實講，佢咁樣講咧，真係本身都有啲prepare 嘅，即係有啲料到。 喂，佢遇到俾人搏咪嘅，梗係要預備一篇稿先啦。 真係預備 嘅，同埋佢答得好真誠呢啲嘢。 佢哋係根本就係精心安排， 精心安排咗嚇。 呢啲共產黨啲血入曬骨㗎啦，呢啲婆娘。好啦，嗱咁啊，咁啊，因為佢翻大陸就。廿年啦，超過係嘛？ 有有 變咗即 係啊！翻大陸嗰日仲搞笑，佢因為其實原來佢老公咧翻讀完博士先過佢嘅，但係嗰個專訪冇講佢老公讀乜啦，就話翻咗台灣，因為呢個省籍問題，佢因為佢老公都外省人，第二代就話揾唔到教籍，所以就陪佢老公翻上海揾。咁嗱，呢個就有啲。即係斟酌地方，不過個訪問咁講， 講啦， 就咁講啦，我只能咁樣講啦。 嗱，咁啊，即係呢個，因為咁樣爆出嚟之後咧，咁啊，陸委會就取消咗佢喺台灣嗰個户籍嚇，同埋一切所有嘅 福利啊， 福利啦，係咪？ 咁啊，我哋阿柱姐就話咁樣做。 我哋嗱，總之就即係國民黨啲高層啦，係咪？即係譬如阿邱毅啊呢啲咧，就喺個即係大陸嗰啲電視啊。喺度又侃侃而談咧，就話咧，喂，屌你台灣又有咁又唔啱啦嚇！喂，嗱，我就覺得，咪就站喺我一個反共嘅立場嚟講，喂，有咩唔啱啫，大佬？我哋堂堂一本呢、這個大呢、這個兩岸關係條例擺喺度，有例可依，即、就、係、是、我哋唔係嗱，呢、這個就算國民黨執政都要執行嘅，唔係因為民進黨。問題就係、是、喂，兩岸關係條例裏邊係規定啊點啊？我或者讀一讀大家啦嚇。第一9-1條咧，佢話台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户籍或領用大陸地區嘅護照，違反前項規定咧，喺大陸地區設有户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咧，除經有關機構認有特殊考量必要外，喪失台灣地區人民身份及其在台灣地區選舉、罷免、創制、復權。擔任軍職、公職及其他已在台灣地區設有的戶籍所衍生相關的權利，嗱呢度講到先。 咁其實就係去嗰個戶籍取消咗啦，咁啊護照其實都同佢取消咗嘅。 係 嗱嗱呢度嗱呢度佢例咧就係咁寫啦，佢仲有一度有一條尾咧留得好過癮嘅，佢就話即係呢啲咁嘅戶籍身份取消咗，但係你所負嘅責任咧。就唔甩得嘅喎，譬如屌你爭人錢嘅，哇屌你發達咯，冚家產攞咗個大陸護照，跟住你又取消我護籍，咁我就唔使欠人錢啦。嗱呢啲相關嘅負責嘅一啲嘢咧，嗰條尾係留低嘅，你 即係都要交税咯。 咁就 交税唔使 交。咁咧就亦都要解釋下，其實依個註銷護籍咧就並唔係取消佢國籍， 係 註銷護籍同埋一個註銷嘅護照咧，並唔係。中華民國冇話註銷國籍， 冇 人踢，即係冇得踢人哋出去依個中華民國依一樣嘢嘅。嗱，咁佢咧到時咧，即係翻台灣啦，入到去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同法院申請嘅。咁佢好簡單嘅啫，就話我取消曬大陸嗰啲嘅護籍啊、護照啊，我取消曬噶啦。啊，咁就攞翻證明，咁就可以申請恢復護籍嘅。 好啦，咁啊，嗱，因为呢单嘢咧引申到乜嘢咧？咁啊，先系有两个北京嘅大学生，一个叫做黄玉庆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读紧国际关系学博士嘅张立济啊，先后咧都公开啊呢个台啊喺大陆嘅北京 年加入 大学嘅留学生啊，即系留喺大陆嘅学生，咁就公开咧就表明咧佢将会咧就系。加入共產黨，呢一石咧激起千重浪。共產黨當然要利用呢啲人啦。咁但係你話喂，呢啲人咪呢啲加入共產黨嗰啲大學生又咪真心嘅咧？話我相信亦都真心嘅，因為有啲真係民族主義衝昏頭腦，即係黐撚咗線咁啊！有啲人會係咪覺得哇？屌我哋今日中國強大啊！屌你喺世界上面啊，可以廿文廿武啊！即係有啲咁嘅人嘅，啊！即係我哋唔好話呢啲屌呢俾人利用，未必嘅。呢啲可能真真正正佢哋真係香港嘅真心交 真心交都有的，如果他們可能真的覺得中國強大，你人民那些死活關人鳩事咩， 亦都有些是為了啲利益啦， 有些有 啊，咁你知啦，即係 不過 頭共舐奶共，咁就有好處噶嘛，嚇咁其實就亦都唔少咁嘅人。 咁即係首先講明先，盧禮安當初去中國大陸就冇舐共嘅，咁佢加入共產黨都係根據報道都2003年之後嘅事，即係教喺復旦大學教咗十幾年書之後先咁。嗱，即係首先講明先，你話新生代即係台灣嗰啲出生嗰啲人加入共產黨係咪真心咧？我相信即係同鄭哥睇話係真心嘅。即係老實講，新生代出走台灣就唔係第一， 唔 係 因為有，因為其中有一條友咧喺呢個張立齊好似，佢喺台灣就已經，佢其實都係高雄人嚟嘅，佢喺台灣已經搞啲即係共產黨嗰啲讀書會，佢已經組織緊啦，佢有組織㗎啦已經，咁就一直向往呢個共產主義嘅，即係覺得話即係中國第一兩岸必須要統一啦。中國是即係而家係傲視呢個世界，咁所以咧就佢搞呢啲讀書會咧，就希望都揾到一啲人，佢有嘅，有呢啲人嘅。 即係拉翻富嚟睇，你話係咪人才出咗？係咪近年幾年先有？又唔係，即係不過以前啲人出走咧，通常去新加坡啊，即係比較即係同自由嗰啲比較接近嗰啲啊嘛。 BBC 咧就講到嗰個， 但係呢家唔係喎，呢家去中國大陸哇，咁啲人就覺得哇！做乜嘢？我啲係咪教育係咪失敗咗？點解去中國大陸嘅？即以前去開啲比較文明啲咩美國加拿大、新加坡咁啊，唔理你啦，係咪先？我唔係喎，呢個係中共喎。 唔係嗱，要亦都要咁睇，因為呢啲個都係台去到大陸讀書嘅，一定係即係屋企有翻咁上下水準啊，即係唔好講佢 即所以咪係咪改變咗咧？有啲嘢， 因為佢係睇唔到，或者佢根本就唔需要睇下層嘅嘢。所以一啲下層低層嘅一啲唔合理嘅嘢咧，佢根本就唔需要理，佢只係喺佢自己嘅 level 裏邊去爬升啫嘛。喂，嗰啲屌你嗰啲咩不合理嗰啲咩小販咩嗰啲咩 城管啊，城管 打赤嗰啲人關我鳩事咩？我睇唔到，係咪？我喺我嗰個所謂 middle level 嗰度，我睇到嗰啲嘢就係我眼前嘅利益。 咁 所以咪盧禮安講嗰句咪啱曬 middle level 咯，歷史咧。我同你都冇得選擇嘅，現在咧我哋可以掌握嘅啦，咁啊未來咧可以共同創造。嗱呢三句嘢，你喺邊個講都啱使，尤其是中層以上嗰啲。所以頭先謝公嗰啲講得啱，咪 mid level 唔會理嗰啲小販，咪小販會同我講呢三句。 我睇過，我根本都睇唔 嘥氣。 我啊 set 過咧就香港人啦，就喺台灣讀完大學畢業翻嚟香港，跟住咧去咗北京 哦 讀咗master 哦讀關於咩嘅？ 唔講啦，講大家知佢係邊個咁啊 ？OK，OK，OK，OK，OK。 咁你哋唔識嘅呢啲嚇，你唔識嘅，咁唔係你哋圈子裏邊嘅嚟嘅。 哦，得。 啊，咁咧就去翻到嚟之後咧，咁就即係同啲校友會嗰啲，我哋啲全校會嗰啲啦， 即係同啲音 樂啊，同佢哋自己校會嗰啲咧講嚇，就希望咧搞多啲咁樣即係 交流。 係啊，即係你唔好即係走咁全路先啦。應該我哋而家中國強大係點點點。 哦，即係新式關中認社嘅啫喎。 係啦，咁咧不但止咁啊，咁啊啲校會裏面咧就冇人騷佢啦。唔係愛中興，愛中 咁有冇即係有人搞到啦？唔係冇人騷。 咁咧就係冇人騷佢啦。咁結果咧，佢諗住咧就想另起爐灶，拉一班人想另起爐灶啊。 哦， 係啦。哦，咁其實咁佢為乜嘢咧？咁佢搞依、這個咁，好頭先講，佢真心交定係我就唔信啦。 呢個就肯定唔係真心交啦，屌！ 但盧麗安嗰啲真係啊嘛，大佬。如果 嗱盧麗安係咪真心交，我都唔敢肯定。但係呢兩個學生一定真心交。 係 嗱，我就唔覺呢個世界咁多真心交嘅。 哦， 我覺得即係話係從中攞好處嘅人多。我譬如好多香港人父母叫子女去大陸書，咩心態啊？你想識多啲人，咁 識人 關係， 咁係咁嘅， 一樣都係一樣啦。你識啲官二代啊、富二代，攞啲關係一樣佢哋，咁佢哋。即係香港嗰班人 都係咁嘅啫。 你香港嗰班人舐共點解啊？你想攞啲著數嘅啫嘛。 咁係咁嘅呢個世界。咁你呢家嗰個執政啊嘛，梗係咁噶啦。 咁你香港係咪真係咁多真心交咧？ 好啦，嗱咁啊，唔理嗰啲啦。我覺得即係陸委會即係呢一次即係取即係註銷咗呢個 盧麗安嗰個護籍咧，我覺得係恰當嘅，即係我唔會企喺咩藍啊綠嗰啲啊，就算係今日國民黨執政。其實都應該要註銷嘅。喂，屌你要警告呢啲人先得噶嘛？屌你有咩冚家產，國家培養你，你真係投匪。即係你話去大陸發展，你話誒，好、哎、啦，我隱蔽，我唔出聲，我做咗個乜唔知乜春嘢，共產黨，你唔出聲唔緊要，係嘛？你自己投身投共匪唔緊要。喂，你而家公開咁樣咧？咁你即係挑戰個法律啫嘛喺度，係嘛？你即係當呢個港澳關條誒乜條？呢、這個 兩岸人民 關條例係冇到啫嘛。你有一系你就屌你夠膽翻嚟台灣就取消佢、即係經過立法就取消呢個兩岸關係條例法，咁咪得咯？咁又兩岸關係咪屌你？你中意去攞護照又好，乜出都好，係嘛？任得你。但係個問題，今日兩岸關係條例仍然喺度嘅話，你就係所有嘅台灣嘅人民咧，就要俾呢個兩岸關係人民條例咧係規限 咗。咁但係老實講啦，咁依個條例裡面咧，其實就咁耐冇乜點嚴格執行嘅。咁就 因為你公開嘛，高調嘛，大佬。 咁咧嗱，咁咧就依家盧麗安累到另外一個人啦。啊，咁有個人咧嘅台中人嚟嘅， 係啊，揸顏姓嘅男子。 係啦， 哎呀，我哋講呢個去蘇聯啦， 係 嘛？ 海參崴啫， 去咗大國，去咗大陸 方便，因為攞住中國大陸照咧，去蘇聯就 唔知嘅， 佢唔知嘅， 乜都唔知嘅。 我哋講，我哋唔好講中間咁插落去啦。嗱咁啊，有一個台灣嘅旅行團，咁佢要經過呢個 北京 就經過長春，嗰個叫尹唔知尹乜春嘅市啊，咁啊去呢個俄羅斯。咁如果你經即係如果佢正常嘅管道咧，就係話你要搞簽證，咁來來往往咧就要時間又長，同埋你使成6000-7000蚊嘅台幣，嗰啲簽證費啊，啲咩郵費啊，諸如此類咧，咁咧。咁如果你去到大陸，咁我又喂，我想去去呢個俄國海參崴，得冇問題，即係當地旅行社咧，同你做一本臨時嘅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佢唔知啊，佢話簽證嚟嘅咋，佢即 係正常講簽， 係唔係？即係佢同你做咗個即係三個月有效嘅一個證件嚇，咁就可以免簽證入呢個俄羅斯。好啦，撲街啦，就唔知邊條友就嗱廿鳩嗱呢一個團係廿鳩幾人嘅。廿幾人冇事，係唯一呢條姓顏呢條有事。 係咯，咁點解？ 屌你老母！佢無啦啦個喺台灣個户籍俾人取消咗，因為你擁有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係啦，俾人篤灰， 兩岸關 係篤灰啊！呢啲嘢。 佢翻到去台灣咧，户政所咧就寄封信俾你嗰個户籍註銷啦。 係啦，咁啊真係死啦！ 點解啊？就係因為依個兩岸條例。係 啊， 你有大陸嗰個護照，我冇申請過喎。咁啊，跟住講一講，原來就係嗰個簽證咧，原來就係大陸護照嚟喎。咁但係亦都有人講，喂。大陸護照冇咁容易發俾你嘅，咁中間有咩？係咪係 喺馬 科？係啦，係咪馬科係講緊啲嘢咧？ 我哋又不便評論咁多嘅。 咁呢個其實咧，亦都係揾制刀，即係阿盧麗安，即係話俾大家聽。盧麗安咧，我哋係依法嘅。嗱，依條友 都係嘅， 我都俾註銷，我都註銷咗佢啦。 咁所以嗱，呢個顏姓嘅老友咧就問啦佢：喂，屌你！我呢團廿幾人咁，你淨係註銷我一個得嘅？佢話因為嗰啲未人檢舉啊嘛。屌你！即系话呢个颜姓咧，仇家多，屌你俾人督咗出嚟，冚家铲就即系陆委会就注销佢，你就系佢一个啫。咁佢因为佢户政事务所先知道， 你下次注销廿人，就变咗社会事件啊嘛。 社会事件， 咁呢个就变咗佢哋收唔到科啊嘛。 唔系，但系个问题。佢護政事務所就話喂嗰啲我唔知啊嘛，大佬嗰啲冇人督出嚟啊嘛，你係有人檢舉啊嘛，所以我咪知咯。 嗱，依家就唔關護政所 陸委會嘅事啦， 係啦，陸委會跟住因為護政所有我 就執行人哋上面 人哋上面人哋上面文件落嚟，我跟住做 啫， 唔係我親自去， 即係當然裏面就出現咗咩問題咧？就係第一，喂，屌你個！使成6000-7000蚊，時間所需都好耐，先至攞到個簽證去，因為中華民國護照去呢個俄羅斯係需要簽證，咁所以咧你咁樣來來往往咧覺得太費事啦。咁佢去到北京又可能屎不行，屌你咁我哋廿幾人，唉，屌咁急咁 Q 近啫嘛，經過長春就可以上到去呢個俄羅斯咯，去到海參崴咯，咁去玩一下都好啊。 咁問有冇計？咁嗰陣時計有計啦。 咁其實呢一種咧，應該就佢唔係打團咁做法嘅啦。 梗係唔係啦？ 即係等於就喺羅湖嗰啲口岸，喂，我要落香港有冇計啊？有，緊要一樣。 其實呢啲肯定已經係唔知幾多百幾多千嘅， 收咗水㗎啦。呢啲一定有收水 嘅。咁呢個係淡收水嗰回事啦，即係。檢舉取消護照啦， 邊鬼個咧？ 唔係勞力嗰個事件啦，阿依位顏生咧，其實就真係冇乜事嘅。 所以即係呢個俄羅斯同呢個共匪啊，即係聯合製造呢個統一中國咧，即係可期啦。即係無啦啦，即係中國就統一咗啦，就咁樣喺呢個環境之下，咁啊，所以即係。即係如果有台灣啲民眾聽到嘅，咁去大陸嗰時 係都小心啊， 小心啦！ 辦證件唔好話人辦呢個辦， 係啊，唔好以為使咗錢就 OK 啦。 係啊，即係小心啊！ 即係小心之餘，即係首先你辦咗唔好俾人知啊，同埋冇咁多仇家，屌冇同人介紹大佬啊！即係去完俄羅斯翻嚟，屌你台灣個護照俾人取消咗，咪撲街啦！係 啊， 好啦，好啊，到呢度為止， 下個星期見， 好，拜拜。